电力吗？ 不要睡在街头，永恒的怀抱。 窗外冰海大浪，涌向烈火烈鸟， 谁来制定上芬芳？ 不是人手中的雪茄， 芬芳不是人手中的雪茄。

情继续讲，我会留意你占有的城堡，呼风唤雨借你的地方墙，显得洋气造型反正一样，我分不清，我分不清。